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这家佟麟这帮手一来，有了主心骨了。佟麟一说张芳已经落到人家手里头了，中午要在雍和宫大十字街口走马换将，大伙儿说应该怎么办。好半天大家没言语，这是个大事儿，得要慎重考虑。坏事包孔秀说话了：哎呀，老人家，武道有个主意。佟麟知道这小子脑瓜好使，孔秀说吧，什么主意？我们可提防着胤禛这个东西，他比狡猾的还狡猾。他为什么答应？一，神力王身份太显贵，换一个张方无所谓，所以他答应了。二，他胸有成竹，只要换将之后，我们仍然在他包围之中，他是为所欲为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做好防范。我给老人家出个主意，准备牛车也好，马车也好，上面多搁干柴或者是稻草，把神力王这老东西塞到这车上头，身上全泼好油，我们准备好引火之物。如果雍正皇帝答应顺利换人，把我们送出北京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他想套头想害咱们，咱放火烧死神力王，就把他烧死。有人说那哥那不闷死了，这么大岁数，不，脑袋瓜子可以露到外头，身子搁在里边，让他看着。另外还有那么多人呢，那么多人在分坐两乘车，都压着，到时候拿他们也可以做交换的条件。反正这么多人质在我们掌握之中，我们就占了主动权了。关键是不要马匹大意， 众人点头，对对对，这主意不错，只好如此了。说到这时间就快到了，准备了三辆车，审理王府什么没有，头辆车呀是牛车，把审理王拿毯子裹上，泼上油，搁到牛车上了。牛车上的都是柴草，把老头脑袋露到外头。沈厉王吓得直哆嗦，哎，你们想干啥呀？这是，这怎么样？佟林一瞪眼，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，走马换将，胤禛不打歪点子，有你的命在。如果他安心不良，你也休想平安回去。把48口家眷都轰出来，分别上了后边两辆马车，老少的英雄各披军刃，横眉立目，压着三辆车赶奔雍和宫大狮子街。看热闹的人甭提有多少，老百姓都哄娘动了。这回可出了新闻了，那个佟林呢，现在跟当今皇上胤禛闹翻了，剑拔弩张，免不了一场血战啊！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全在道两旁看着。老少英雄压着三辆车从人宠中穿过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到大狮子街，他们站在西面，赶紧把车子停住了。佟林手提秋风落叶扫，站在最前边，抬头一看，雍和宫的人早都到了。大内高手雪鼻子分成两队站在左右，不用问，雍正就在人群里头。不过这家挺狡猾，藏到哪儿了不知道，就看着陆恒在最前面站着。再往队伍当中观看，压着个小个，俩眼睛眨巴眨巴的，正是病太岁张方。哎呀，佟林一看张方果然活着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双方的距离在30步左右，看得非常清楚。雍和宫的人站到东边，老百姓围得里八层外八层的在周围看着，双方都站好了。陆恒迈步出来了，哎，佟林请过来。佟林让大家留神注意，往前紧走几步，离陆恒也就在10步左右停身站住，同谋在此。姓佟的你可真有点子啊，哈哈，绝处逢生，抓住一颗救命的稻草，把沈烈王你给抓住了。我请问你，王爷何在？你眼瞎了吗？你往我身后看，头辆车那柴火底下压的是谁？陆恒一个，在那儿呢。嘿，他妈够缺德的啊。佟林呢？你们这是何意？嘿，这你就不用问了，现在沈厉王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再往后边两辆车上看，都是沈厉王的家眷。 连肉皮儿都没伤着。我是化腐前言嘛，把我们的人放了，我这边就放人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你等等。说话间，陆恒转身归队，在人群的里边找着雍正皇帝。这雍正啊，心里他有鬼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躲到雪滴子队伍当中。陆恒来到近前请示：“陛下，您看怎么样？”他们一共多少人？方才我查了一下，老的少的加到一块儿不到40人吧。那好，大家注意啊，听我的命令，只要神力王一归队，你们就给我往上冲，要把他们乱刃分尸。 明白明白。 把雪滴子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把暗器家伙都准备好了，叫陆恒换人。陆恒揪着张芳的袄领子出了队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张芳这是手脚都没捆着，陆恒一直把他拎到前边，站这儿。哎，同仁，你看看这是张芳不？佟林看了看，那还错得了了？正是张芳， 师叔啊，是我呀，一点错都没有。就我长这么漂亮，天下独一无二啊！谢谢师叔想出这高招来。 孩儿啊，不必担心，马上就叫你归队。 我明白。 胤禛早就打好点子了，只要双方的人一回来，马上我下令杀你们一个也不剩。寺外的军队都埋伏好了。他告诉九门提督陶志廉，准备了5000铁甲军都在胡同里头。心说佟林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他心里啊可有底了，哪知道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米小鬼陆恒掐着张芳到了队伍的最前头，还没等着换将，这么功夫从那房上下了个飞人，飞人啊，像小燕子一样就冲到张芳和陆恒的近前，左手一晃陆恒的面门，掌上挂着风，呜，把陆恒吓得一哆嗦，赶紧缩回双手护面门啊，十字交叉一护，哪知这人使的是虚招，主要的是救张芳，伸手把张芳的腰带子抓住，往卡机窝里一夹，蹭蹭蹭，燕子三朝水是跳到佟林的近前，从房上跳下来，救张芳归队，不超过3秒钟，就这么一二三，就这么个时间。 老百姓看热闹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飞人，怎么没看这翅膀怎么这么快，什么人？ 连陆恒都为之一惊，揉眼睛一看呢，个头不高，挺大脑壳一个老头，谁呀？ 大清国四大名剑的头一位，镇谷侠董乾、董化一，董老剑客。哎，不知道这老头在哪儿藏着来的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是救走张方，那头还没放陈立王呢。你这买卖做得多合适，张方这一归队可把同林众人乐坏了，赶紧过来见师爷董乾、董化一。老头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海川呐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你派去送信的人呐，我过了好长时间才见着，得知你在北京处境不妙，我通知了你那几个师爷，我们陆续赶奔北京，找你也找不着啊，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了。大家一看镇谷侠来了，心全稳当了，有能耐，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，要来个三位五位的，童年还有什么可怕的。单说胤禛把那手都举起来，刚要下命令，一看别进来，没换了将，把张方叫人抢回去了。如果手往下一落，一场混战，肯定爷爷一家子都得惨遭毒手。哎呦，把他气得脸都青了。可张方这一归队，那词儿更多了。一了解情况，哦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张方把脑袋一拨了，哎，我是雪滴子胤禛，你们把那驴耳朵竖起来听着，这柴火车上就装的你爷爷沈立王，后边是你奶奶，哎，都在别的车上，你是要你是不要，把油我们都泼好了，就等着点火了。你小子要说不要了，现在我们就点火，火烧沈立王，火大，快点快打着。他把火镰拿过来，啪啪啪直碰，直冒火星，那要点着还了得吗？雍正实在在队伍里头迷不住了，分开众人迈大步他出来了。佟林呐，佟林，你跟我搭话啊。佟林还胤禛真在这儿呢，往前紧走了几步，佟某在此，佟林，你不是个人，你说的清清楚楚，双方换将，为什么你暗中埋伏人抢走张方？难道我们的人你就不放了吗？胤禛呐，你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佟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，方才这个事情是事出意外，连我都没想到，当然我解释你也不会相信。哎，咱们说真格的，沈立王现在在我掌握之中，家眷也全都在，我肯定不会伤害他们，肯定给你送回，但是我还有个条件必须讲清楚。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张方的大锥子，张方应用之物还在你们掌握之中，必须原物退还。行行，取件取件。哎呀，张方这家伙丢了这么长时间，这回物归原主，张方更来牛劲儿了，把大锥子在手中一拎，嘿嘿， 还是我自己的好货，嘿，这回我还怕谁？嗯，他更来了劲儿了。胤禛就问佟林呐：“这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还没等佟林说话呢，镇武侠董乾过来了。董乾知道佟林太厚道，佟林一说话，指定去那吃亏的。还说你多的，我说几句。胤禛，认识老朽吗？董乾，董化一呀、啊。佟林是我徒孙，哎，我就能代表他全权处理一切事情。有话你只管跟我说吧。董化一，我要求你们放人。哎，人是肯定放，方才佟林说了嘛，哎，但是还有几个条件必须讲清楚啊。还有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我说胤禛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方才老朽在房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大街小巷都布满了军队了，弓上弦刀出鞘，你就等着走马换将，结束一声令下把我们一网打尽，对不对？你这小心眼儿在我面前耍不出去，现在你必须传旨遣散军队，把城门开放，放了神力王一家子，我们能安全退出北京。哎，这条件不算过分吧？胤禛一想啊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局是空，步步都是被动，这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旨意传下，让九门提督陶志廉把军队拉走了。老剑客，我说话算数，军队已经撤了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 别的条件嘛也就没有了啊，只是说我再跟海川商量商量。我海川呐，你想怎么办？ 说话算数，把人放了？ 放不得，不能放。我们手上必须有人质，放了他咱可就完了。孩儿啊，你要厚道到是地方，面对豺狼要多一个心眼儿啊。师爷，您说不放下一步怎么办？ 当然有招了，所有的条件他都答复完了，还得放火把这神力王给杀了，绝不能心慈手软的。你一家子怎么死的？你不想给你爹妈报仇吗？不想给你的家眷报仇吗？那也太便宜他了。 哎呀，这一说神力王听见了，神力王吓得直哆嗦。佟林呐，佟林呐，你别看咱们反目成仇，我从心里往外说，我赞成你是个人物，我不恨你啊。我佟林呢，就尽管胤禛怎么得罪你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另外佟林，你是个君子，你大概不会忘记，想当初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，盗走国宝，翡翠鸳鸯镯，给你佟林安葬，那时你被押在刑部牢，犯下掉头之罪。胤禛找的我的神力王府，我亲自坐车子进皇宫见皇上，给你求的情啊，才把你保释出狱。佟林，